笔墨纸砚一卷，珍馐山河，行云流水江山，染你泼墨，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。光风霁月挥毫，千秋佳作，好的再无一派，恢弘气魄，自如几人心。 重重走入落潇潇， 才举动离乡。 福临门稻花香，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，亲民接地气。